将没人知道，只有在我的心里天天听到。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哎，还别说，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呢，我们打算要跟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在这之前，很多他的歌迷，包括我，都很想要了解他现在的动向和去处。所以我们要感谢微博时代的到来吧，让这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都这么亲切、这么真实的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仿佛记得那夏天，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情无又在，人事已非，你已不在我身边，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Oh, what's going on?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期待你的回首，倾听我心诉说。付出了真情，却是空虚寂寞。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往日甜蜜回忆，深锁在我心里。就让那往事如风一般去，天去来去。 刚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莺莺在1996年带来的专辑，叫做《花言巧语》。相比之前我们所熟悉的黄莺莺的哭砂，显得要色彩明亮太多。我常常在节目里来放黄莺莺的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轻易的淡忘这个女人。也许她的歌声里面没有刻意去经营气氛和画面，可是就是在这种貌似平静的诉说当中，也许更加能够抓住我们内心的那条敏感的神经。音乐教父黄大炜 也及时地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而且他透露的消息是他还在为辛晓琪写歌。 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寂寞是被原谅的罪、哦、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怎么去安慰，爱情怎么 这是黄大炜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里的苍凉和灰色的感觉让我们一听难忘。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是已故歌手张国荣。每一次当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曾经主演过的影视作品，都会勾起我们深深的怀念吧。 只有在夜深，我和你才敞开灵魂去释放天真，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以为你心门。 祈求星辰月来作证，用尽一生也愿意去等，终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恒。 时候要分离，离愁心也醉，人间总有不如意，何必埋怨谁，趁着今夜星光明媚，让我记住你的泪，是我狠心抛弃远走高飞，并不是我狠心抛弃远走高飞，从此天涯海角远离，我心永相随。曾经盼望着长久相依偎，我俩曾经梦想着生活总有美，趁着今夜星光明媚，让我记住你的爱，虽然相爱也要分离，人泪说再会，虽然相爱也要分离，人泪说再会，让那热泪化作情爱，情爱更珍贵，怎么忍心丢下你，留你也不美， 要体会，趁着今夜星光明媚，让我记住你的美。关山像个跳跃千里，几时再相会？关山像个跳跃千里，几时再相会？只有寄托满天星星，给予你安慰。 亲，有你快递，在家等我。 麻烦放传达室吧，小区进不来。 我可以进啊，我长得比较帅。他们叫我快递小哥，穿梭在高楼大厦，奔跑在居民楼道，传说中身手敏捷，走路如旋风扫过。其实啊，我还是个活地图，三维的那种，偶尔我会卖个萌，有时也会眼睛湿润。 小伙子，风这么大，进来喝口热水吧。 天一冷，说谢谢的就特别多。快过年了，朋友问我回不回家，当然回，但我还想说，有温暖的地方也是家。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说说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许茹芸。当年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对于女明星这个身份而言，她的外形并不算特别出众和亮眼，可是她的云式唱腔以及她的企划人员都让她另辟蹊径。这种所谓的云式唱腔的气声唱法，到现在也许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惟妙惟肖的来模仿。 决心结束，放了吧，让我把所有伤心的记忆洗净，为你回避了所有你回家的路，想你不再找借口去看你，想执着的我改变，说再见乱了忘了，不能够就此忘记，深情记忆一切都还在心里，相思疯了再不能放弃爱你，算了继续住在我心里，讨厌执着的情绪，你牵绊着我的足迹，每走一步却还是遇见你，我仅限执着的回忆。放了吧，让我把所有伤心的记忆洗净，为你回避了所有你回家的路，想你不再找借口去看你，想执着的我改变，说再见乱了忘了，不能够就此忘记，深情记忆一切都还在心底，相思疯了才不能放弃爱你，算了让你继续住在我心里，讨厌执着的情绪，你牵绊着我的足迹，每走一步却还是遇见你，我今生执着的回忆，讨厌执着的情绪，你牵绊着我的足迹，每走一步却还是遇见你，我今生执着的回忆。 对于许茹芸而言，

刚来听到的这首《执着》，我们在很多年前被田震的高音所震撼过，而刚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游吟浪子许巍。其实执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死心眼或者想不开，有什么样的事情值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自己进入死角而又无法释放呢？大牌主打歌马上要听彭佳慧《死心眼》。 让我死心眼，爱他

大牌主打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慧敏。周慧敏应该算是当年我们的少年懵懂时代最美丽的女人，也是最让男生心动的女人。那是一个还在流行明星画报的年代，无论你去到哪一个同学家，你都会发现他们的墙上或者床头或多或少的都有周慧敏的面孔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同样要听到的是美女的作品，而且她除了是美女之外，还是一位创作才女，她就是许若瑄。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明天我们再见。 她深深爱着她，她永远的妈，她送她玫瑰花和吉他，她也深爱着她，她不变的妈，她收到的玫瑰花已枯萎。 发动引擎，红包不停！ 快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参加开车赚钱活动，现金、油卡、养车券，海量福利等你拿！ 边开车边赚钱，红红火火过大年！ 详询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啊。